廖中来今天为宗乡亲联合总会代表大会主持开幕后表示，马华坚持政府不应该援引内安法令对付记者的立场。 马华在处理这个这件事件的时候，我们是在讨论有关记者，一名记者被逮捕，用在内安法令逮捕。马华的立场是呢，政府不能够或者不应该用内安法令来对付一名记者。 那另外两个呢？他们还没有被审。马华有什么立场？ 我们的立场是，刚才我说的是对一名新闻从业，我们认为说政府不能够用内安法令对付一名新闻从业人，这是我们的立场。 所以你是说可以对付另外两个？ 很多这个任何人不是对付两个，任何人不是对付两个，任何人不是对付两个。我的立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对这个立场，我觉得是马华，我们马华中央领袖的立场，就是说，政府不能够采用这个内安法令对付新闻从业人，好吗？那个我没有讲，那个你自己讲。那个我没有讲，那个你自己讲。那个我没有讲，那个你自己讲。 那个到马华会不会在那个争取废除内安法令？ 刚才我已经讲了，我说我们要检讨这个内安法令啊。我们已经有人谈了，我们已经谈有人。 廖中来在记者会后半段再次受询，马华对政府援引内安法令扣留部落客、新闻从业员和雪州行政议员的立场时，廖中来看来只关心新闻从业员的遭遇。 We are upset that the ISA has been used to detain reporters. That's why we are upset. But you're not upset that we are upset. And there is... But no, if it is for national security, if it is for national unity, it is for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a harmony in this country. So I think that police have to take certain action, but they have to take within the law. 八度空间，王金义，吉隆坡报道。